世界一幕幕浮离别，古楼旧戏人化作庄周梦里蝶，蛤眉一枝日变迁。 在电视剧主题曲、片头曲、片尾曲这样的 C 位之争，有越来越多的电视剧会在不同的播放阶段安排上不同的歌曲，给出更多维度的 C 位。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邓同天的《心事》，就是热播剧《如懿传》新一轮的片尾曲。如果说之前周深、毛不易的《梅香如故》有一种对话的感觉，那么刚才这首《心事》则是更加专注于女主角的情感内心了。好，在听完了首播歌，这个小时我们来分享一些翻唱歌曲。翻唱歌在流行歌坛是另外一种魅力的存在，重新编曲、重新演绎、致敬经典的同时，也会焕发出全新的感觉。就像周蕙最近推出了时隔五年的全新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甄选了60年代到80年代的老歌来旧貌换新颜。我们听到的这是上榜6周最好成绩第20名，本周第37位，周蕙翻唱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情节。

河两岸永隔一江水，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会等随，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继续来关注2018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将于9月14号到16号在北京举办。大会以网络正能量文学新高峰为主题，全方位展现中国网络文学新作为。自1998年以来，中国网络文学已走过20年，逐步进入到以围绕 IP 为核心的内容推广和开发阶段，进而促使整个产业蓬勃发展。截止去年12月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已达到 3.78 亿。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来听一些翻唱歌。在演唱会上往往会出现很多的翻唱歌，像去年李宇春就把自己这么多年来在演唱会上的翻唱歌曲做成了录音室版本，推出专辑在吗？而在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在他们自己演唱会上翻唱前辈 SHE 这首 Superstar。 北京之外的朋友，你们好吗？ 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You are my superstar。 这首翻唱歌曲来自于 TFBOYS 演唱的 Superstar， 收录在他们上个月月底刚刚发表的1826开始想象 TFBOYS 五周年演唱会 Live 专辑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就有非常好的彩头，而且作为一支组合来说， SHE 的确是他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了。另外呢， TFBOYS 和 SHE 呢倒是有着相似的发展状态，组合依然还在，成员各自发展也都是流量担当。说到翻唱会有一些固定格式，比如说翻唱成摇滚派、蓝调派或者是爵士派。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新加坡的音乐女声，在去年参加过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的董姿燕带来这样一首爵士风格改编翻唱周华健的经典《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守住这心，缓缓呼吸，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 Oh, oh baby，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用我的心化作星星，填满你寂寞的夜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迫切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就让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让我真的付出我的爱，从今后就不会再更改。当我拥有你全部的爱， 深夜里没法可以安睡，我看天空洒泪，任寒风吹， 冰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也许心里的泪你没起， 缘分让我害压碎，彼此相爱太苦累，不想跌进这火堆，但愿梦怀甜梦里， 还是由我轻对，尽管加上我的罪，似是温馨的发推，我原来占据， 像是我们听到的是翻唱歌曲，刚才这首歌是在今年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李健战队的两位选手，来自重庆的谭秋君和来自深圳的 Gary 赵家豪一起带来的水中花加上 Love Young Horse。 那今年是陈百强名单60周年，环球唱片特别推出了环球高歌陈百强音乐企划，除了之前在榜上的梁咏琪恋爱预告之后之外呢，今天节目我们也挑选两首歌和大家分享。首先听到的是陈慧娴演唱的这首《偏偏喜欢你》。 愁水挥不去苦闷伤，不去为何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是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是日如飞，我似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你，怀念着你，怀念着你，红着泪眼再记起。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一切，怀念着你，怀念着你，流着泪只觉得我心爱着你。 这是陈奕迅近期的一首新歌，收录在《环球高歌陈百强》合集当中，这是翻唱陈百强1985年的经典之作《深爱着你》。今天这个小时的翻唱主题，除了近期有多首翻唱歌曲上榜上线之外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下面这首歌。9月7号苏芮推出了自己近十年来的新歌，这首打头阵的英文单曲是翻唱自 Jackson 5的经典名作 Who is Loving You， 以 One Take 的方式录制完成，味道醇厚，功力非凡。 十年风雨路，二十载民歌情。 山中 最美好的歌声，从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跨越千山万水，穿越森林湖泊，来到您的耳边。9月13日20点整，

世界一幕幕风另一边，古乐酒仙人化作灼灼梦里面，阿妹一直日变迁。 如懿传在热播当中，这是邓同天为该剧演唱的主题曲心事。邓同天也算是影视圈的老人了，他从2004年开始演唱影视歌曲，有着不俗的唱功，去年还演唱了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宣传曲《三生如初见》。在原创歌坛，摇滚呢从来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了，深受大家喜欢的资深摇滚唱将们今天依然在发声。在本周 Top 40 当中，许巍的新歌《我的爱》就排在第四名。许巍的表达往往是内敛的，歌名很少这么直接就提到爱，而这首看到他挥洒天地的悠然，又透露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期盼。我们就来听这首许巍《我的爱》。 黑夜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你回头他都在。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 保留着一片一片最柔软的地方。雾霾弥漫，前路依稀难辨，而你的目光是我的方向，如一座寂静的山岗。你必须 只有历经生活当中的不如意，才能有这样坦荡的祝福。你必须幸福，这首歌曲来自郑钧。说到中国摇滚乐，西安一定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城市。这片乐土培养出了像张楚、许巍、郑钧、王凡瑞等摇滚歌手。有人说秦腔、华阴老腔是中国化的摇滚，所以从根儿上西安就有摇滚的基因。作为红极一时的魔岩三杰，94年登上香港红磡体育馆，也被看作是中国摇滚的一大盛事。窦唯很佛系，何勇相当低调，久未谋面的张楚曾在2016年推出了一张专辑《不在绳子上的珍珠》，富有意象化的歌词依然别具一格。我们就来听唱片当中这首《晃动一下》。 有人在斑马线，司机准备交班，咖啡馆边有人手机需要充电，在你的身边，戴墨镜的夏天，自行车上人的脑袋渐渐变小，越来越远。 说你看闪电，我说风云还在天边，真是该来自智者，还是更像一位懵懂少年。你说你不会跳舞，我的腿一迈向前，来吧来晃动一下，前面光线就会为你改变。是拥抱还是需要保留？不同样的感受将会在打开心扉之后，可以再次呼吸到拥有不同样的世界，不需要更多判断，只可能是否在同一个时刻逗留。有人要去晚餐，咖啡馆变得安静，谁的手机开始充电，在你的身边，戴墨镜的夏天，不想去评论谁的对，此刻会变得更加好看。你说你看闪电，我说风雨正在天边，真是该来自智者，还是更像一位懵懂少年？你说你需要跳舞，我的腿就迈向前，来吧来晃动一下，前面光线就会为你改变。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 局，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是汪峰的代表作之一《存在》。即便如今早已功成名就，汪峰还是非常的勤勉，保持每天的创作。曾经有人评价他的音乐过于流行，其实无论是哪一种风格都需要大流量的明星，不然真的是孤掌难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0年获得中国榜年度传媒推荐摇滚歌手大奖的谢天笑，这首2017年专辑标题曲《那不是我》。 追寻你，你如此美丽，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你的血肉之躯？你说这世上没有自我，爱却如此甜蜜，你回头一笑却让山河都颤栗。这是早有的约定，你我心有灵犀，低头望着在水中来来回回游动的鱼，却再也认不出倒影中的自己。那不是我，我从没你说的那个人，一岁装满黄金的船，一同沉默。那不是我，我从没有在水中生活，我从没有在水中用尾巴掀起缕缕水波，也从没有鳞片在我身体上生长过。

新歌七号汪苏泷旷梦。 停不下的舞 歌八号石磊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新歌九号江映东 Kiss Like a Peach。 She's got a long hair and I can't help a stem。 She's got soft skin and I know。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上半段我们分享了一些资深的摇滚歌手，有些已经成为旗帜性的人物，他们的音乐也影响了一些后起之秀，像初登中国好声音之时的梁博，就有人评价说他是郑钧和汪峰的结合体。在梁博身上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些少年老成，他说过自己的底线就是不能够因为工作和职业而改变自己，话虽然不多，他总是在沉默当中呢给大家重重的一击。首先我们就来听他的这张首张同名专辑当中新的 夜晚是美的灿烂辉煌的，这是你习惯的，所以永远不要奢望得到另一种结果，花是盛开的永远迷人的，这是你想要的，所以永远不要期待看到另一片景色，今天是你的明天是谁的，我只想要新的，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烟花太亮了，声音太响了，心都沉醉了，这是多么温暖多么难舍的一夜，本来没有的更加真实了，人们相信了，这是多么寒冷多么不眠的一夜，今天是你的明天是谁的， 越过山川，前路虽不盎然，五彩斑斓，看起来缺少，可惜遗憾，只是一根筋，两下思绪，都怪言语虽突破天际，但未曾飞起。转过头，空有情怀，止不发呆。为蛇闲谈，孤单不孤单，也不曾仰望。铁地行走，表示沉默。心心念念，惴惴不安，羞于言说，品尝寂寞。未来若遇到美好光景，记得告诉我。 这是许军的二十九。许军和梁博都是通过选秀比赛成名之后，一直坚守在摇滚的风格。 相比较其他选秀歌手，摇滚属性的音乐人确实有点犟，他们拒绝改变，无论风格还是穿衣打扮，尽量保持原生态。而说到原生态，我们便会想到他，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的歌手，他的作品带着一种洗尽铅华之后的自由舒展。这首《月光白得很》是一首面对灵魂的歌，我们有请莫西子诗。 Thank you. 荒凉的起点，是美丽的语言。不再呈现我心中的火焰，依然如此炽热耀眼。是什么让你变麻木，得到了却又不满足，总是在抱怨计较和重复。 是来自于许魏洲的《黑暗边缘》，许魏洲俊朗的外形和摇滚的风格形成反差萌，你很难想象他以前是玩重金属的。年轻人热捧的 R&B 他说自己来不了，但是嗨爆的摇滚是他自己最为擅长的，因为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乐团。这个小时我们分享到的是80-90年的摇滚老将，也感受到了近年来的摇滚新面孔。不管是老人还是新秀，他们以摇滚这种风格燃烧自己，也继续照亮后来人的摇滚梦。作为华语歌坛最成功的摇滚乐团，五月天作品影响了众多青年人拿起吉他继续摇滚。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本周阿信为黄渤电影《一出好戏》创作并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当每颗星星》。 颗星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遥远誓言不如谎言，饮鸩片刻片刻给我